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为首的正是仆业长程启，他一眼便认出眼前这高大的汉子是端木营派来的副统于都，心下暗叫糟糕。 今次实在是撞了邪，竟被抓了个正着。 于都很快注意到程启后的两名兵丁正死死控着一个麻包，那麻包翻来扭去，里头显然装了个人。 里头是什么呀？ 联想到素日里在端木营听到关于高伯简部肆意掳掠的传闻，于都心头火起，厉声喝问。那两名兵丁吓得一哆嗦，失手把麻包砸到了地上。于都大踏步过去，唰的抽刀，但见刀光一闪，麻包破开，各中滚出一个口中塞布五花大绑的人来，约摸十三四岁年纪，目光惊疑不定，拼命恩啊着挣扎。正是齐木家的下仆启泽。 他犯了什么事儿？他 于都倒是未料到会是这情形，很是有些莫名。程启更加的莫名了。天可怜见，他明明亲眼见那姑娘进了房熄灯睡下，候了许久，四周遭没动静了，这才命人动手，干脆利落塞了口绑了就走，中间并无纰漏啊。 怎么倒出来的是这样一个邋遢少年？ 不过这倒是解了他的燃眉之急。程启眼珠子转了转，计上心来，上前一步道： 回复统领的话，日间我们搜护之时，就察觉这少年鬼鬼祟祟，形迹可疑，疑心他是阴伤细作，故而不动声色，晚间复去查看，果然又发现了些蛛丝马迹，这才绑了他，带回去详加审问。 程启如此漫天扯谎，倒不怕于都会戳穿。要知道，虽说论权势，端木翠比高伯简高出不知几许，但名义上二人同列战将之席，高伯简部抓到的人，端木营是无论如何不能中途押了去另加审问的。横竖启泽口不能言，只要混过此关，打发了于都便好。果然于都心未所然，挥挥手示意程启自行安排便是。程启点头哈腰，目送着于都走远，这才咬牙切齿，狠狠瞪着那两名绑人的兵丁，压低声音怒道： 这是怎么回事？ 这从何晓得？好好的姑娘怎生一转眼就变成了这么个东西？ 程启一听，心头火气更大，抬脚便踢向启泽面门，尚未踢到，忽然惨呼一声，抱住膝盖倒地翻滚。旁人不明所以，赶紧过去扶他，这才发现他膝盖之上竟插了一枚袖箭。那么这下手之人藏身何处呢？左顾右盼之下，心下寒气陡生，但见右手前方屋脊之上正立着一个持剑男子，背对模糊月色，反现出轮廓异常英挺鲜明的剪影来，虽只是那么随意一站，却是渊庭浪峙，形如月耸，周身散发出的凛冽之意，直让一干人顿生畏怯。那人淡淡一笑，吐字虽轻，却是字字分明： 心肠歹毒，无故掳人在先，不思悔改，意欲伤人在后，护恶不圈，毫不要脸。 程启面上块肉簌簌而动，狰狞之下怒极反笑： 你找死！ 于都本来已经走出好远了，却让程启的一声惨呼接得周身悚然。再侧耳细听，隐隐有刀剑相击之声，心知不妙，快步奔回。离着尚远，便见剑影舞作寒光，一个颀长身形在一干人围攻之中腾挪换位，进退若定。剑光过处，程启一干人真正是人仰马翻，狼狈不堪。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同为吸其效力，于都顾不得多想，抽刀在手，一声怒喝， 挠身劈将上去。展昭听得身后风声有异，脚下微微一个错步，避开身后来袭，长臂一伸便去切鱼都肘弯。鱼都便是倒也不慢，身子一矮，就地滚将开去。招式未老，转为挥刀横切，攻向展昭下盘。展昭先前与长起诸人交手，只觉一干人空有臂力，功夫却是平平，只当鱼都也是如此，未料到过手之下身手竟是不错，微微咦了一声，旋即面色一沉。他平素最恨身有技艺者不行正道，为非作歹，此人难得一身好武艺，却与程奇等蛇鼠一窝，委实可恨。如此想时，手下再不留情，低斥一声，巨雀横链般递出。于都下意识侧身避过，哪知展昭这一下乃是虚招，于鱼都避世去得分明，微微冷笑一声，手臂抖得伸长，就是拿住鱼都小臂，微微向内一带，鱼都只觉臂上一麻，展昭的手以铁钳般控住他肩胛，紧接着咔嗒一声，一条右臂竟叫他以重手法卸脱臼了。鱼都痛呼一声，左手抱右臂，踉踉跄跄退开十多步，倚住临街屋墙喘息不定。展昭也不多话，干脆利落地还剑入鞘。行至启泽身前，俯身伸指拉住绳索，指上微微用力，就听嗤的一声轻响，绳索已向两旁断开。启泽已经得脱，手脚并用爬将起来，先扯了口中腮布，呸呸呸连吐几口唾沫，这才哭丧着脸道： 展大哥，你只说让我去小姐屋里装睡，可没说让启泽遭这份罪呀。 你辛苦总还是值得的，免了你家小姐被这帮歹人劫持，你说是不是？ 启泽向周遭看了一眼，面上现出恍然神情来，复又转作喜色雀跃道： 原来如此啊，展大哥，以后这样的差事还是交给我来做吧，则极愿意遭罪的。 展昭哭笑不得，也不理程启他们如何，向启泽道： 走吧，启木姑娘想是等急了。 嗯。 启泽嗯了一声，急走几步跟上展昭，忽听身后鱼都咦了一声，奇道： 啊，你们方才说什么？什么小姐被人劫持了？ 展昭身形微微一顿，转过身，面上掠过一丝讶异之色。 你不知吗？ 我真的不知道啊。 展昭见他虽是人高马大，神色间却透着几分憨色，再看他目光茫然，却不似伪诈之人，心下微微思忖，倒有三分信他，伸手指向程启道： 或者你问问他，会知道的更多些。 程启先前只盼着展昭早些走，能将这桩丑事遮掩过去，哪知于都又多此一问，现下听展昭语意森然，于都看过来的目光又是惊怒不定，惊怖之下脱口而出： 于副统，您莫要信他，他和这个少年是一伙的，都是殷商的细作。 展昭听他此时还信口雌黄，心下震怒，也不多话，大踏步过来，经过于都身边时一记错手，于都手中一空，腰刀已到了展昭手中。程启只觉得眼前刀光一闪，紧接着脖梗一凉，刀锋压腹之处寒意四下漫开，就听展昭冷冷道： 你且说说，你夜半潜入齐木家小姐的闺房，当真是在捉拿细作？ 程启心下侥幸，还在妄图垂死挣扎： 我的确是在。 喜欢流水去流沙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